解你的心理质疑。淋着雨跳着舞做回忆，从陌生一路走到熟悉，是我曾拥有过最美的飞行。我听懂你的心理指引，越呼吸越寂寞就越清晰，原来爱不是我多努力就可以，你借我的幸福全都还给你，别当我是傻瓜，别当我不敢忘，太多话我总是不忍心，把你的面摧残它，但我无法自拔，因为真心是爱的代价，总难免会挣扎，不是我放不下， 植物看见了太阳，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静静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，让一颗心能拥有它自己的平衡。

等你说完。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overnight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不从没有感情你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当你说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，我猜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人。

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